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中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阴转晴，有轻度到中度霾，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80%。再提醒您一遍，今天下午最高气温-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4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时间11点01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读书俱乐部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分享好书，感受世界。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两本书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这就是旧日北京的饮食。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北京金牌阅读推广人崔大远先生，欢迎崔先生。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崔大远。 嗯，今天的这两本书，一本呢是来自北京燕山出版社的《驴巷话书食》，还有一本是崔大远先生自己的《京味儿》。 嗯，没错，《京味儿》呢，应该说是已经发行了8-9年了，有很多读者喜欢。 嗯，咱们今天这两本书有共同的话题啊，先说燕山出版社的这一本《驴巷话书食》。我把这书拿上来的时候，路过这个在走廊里走的时候，同时看见了，哎，这字念什么？驴巷，一个门里头放两个口啊，驴巷是什么意思？ 驴巷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这种小巷子，它指这种民间啊，民间很世俗的。啊，很通俗很接地气儿的这种居住环境，应该是这个意思。 嗯，就是它区隔于宫廷， 嗯， 大的宅门啊，它是巷里头的，胡同里头的啊，很接地气的这样一种饮食。驴巷话书食，我们来说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和它的出版背景。嗯，这本书的作者是李春芳先生啊。李春芳先生生于1933年6月，是地道的北京人，在2017年的时候已经去世了。但是他这本书非常的有价值，像崔老师专门研究饮食，也出了好几本关于北京饮食的习俗的书，读来的时候仍然觉得里面有很多东西是耐人寻味的，是很多人不曾了解的。而李春芳先生经历过那个时代，真正感受过那种饮食，那种文化，最珍贵的是他还把它记下来了。 嗯，而且呢，它既有资料性啊，也有可读性，读起来呢轻松亲切。这里头很多东西啊，说实在的，都是今天人啊见不到的，有很多食材呢现在已经很难用到了。 嗯，咱们可以翻开这本书啊，看看它是如何分类的。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啊，我狭隘的我说这本书是不是文采少了点，因为我看崔老师的书，他的语言有自己的节奏，极富那种文采。有的时候像给你讲一个故事，有的时候像一段特别好的散文，但是把一种吃食，一种情怀传递给你了。但是我觉得像这本书啊，驴巷话书食，它更多的是一种史料价值，当然也有自己 作者感情的这种注入。那么他们是怎么分的呢？我们看啊，主食类，就是我没想到主食类会有这么多。 嗯， 过去老北京人生活的真是精细、啊、 是吧？不光是米饭馒头，是吧？ 哎呦，这个主食有好多好多啊！这个我随便说两个啊，有的是咱们现在还吃，有的就不吃了啊。胡塌子，这都啊，糖窝头啊，菜窝头，然后柳叶汤、小米饭、二米子饭、鸡蛋炒饭、肉丁饭啊，这个饭粒儿啊，小米片饭，就光是饭就有很多很多种。然后呢是菜肴类啊，菜肴类从肉的到素的，各种各样的，你可以穷尽你的想象，只有你想不到。但是作者细致的进行收录啊，包括各种野菜、腌杂菜啊、马齿苋、干马齿苋菜，什么西瓜皮馅儿，这都进入了。还有就是小吃类，这个大家或许会熟一些哈。然后是节令纪时类，因为过去老北京对于节日很重视、啊， 当时当令的嘛。 应时当令的啊，比如说腊八粥啊，交杯酒、龙凤饼、子孙饽饽、催生馒头、钢炉、满月面啊、长寿面、寿桃月饼，这都是这个。然后是酒水饮料类啊，有什么高粱酒、阴沉酒、大碗茶，原料调料类，这个也很很难得啊，比如说细螺面，我们原来说蚂蚁螺是吧？ 对。 然后一螺到底面、二螺面啊、小米面、棒子面。绿豆粉、大麦粒儿，各种各样啊，这是原料调料类。最后一个，我觉得最后两部分也非常珍贵啊，它叫啊器皿技术类。比如说这个里头有瓢啊，瓢是怎么做成的？包括葫芦在年轻的时候咱们怎么吃的啊？然后还有擦床，这词儿大家都现在不怎么用了。还有这水撮儿，这个一会儿让崔老师给讲讲。还有一部分也很珍贵，叫习俗艺文类，这就是作者他亲身经历的一些小的生活中的细节桥段，打动他的那些往事，他信手拈来。记录下来、啊、 特别是最后这一类，我觉得写得非常生动。咱们所谓饮食啊，并不是说好吃不好吃，而是说呢，它里头包含着丰富的情感和讲不完的故事。那么刚才这本驴像画书时啊，它后面专门有这么一部分写的是饮食背后的情感和那些个讲不完的故事啊，有的很生动很形象。我觉得每一篇都可以变成一个短篇小说。 就是故事性、画面性是非常强的， 极强。对，而且呢，它好在哪儿呢？就是每一个这个小故事啊，都跟一两种吃食紧密相关，啊，这个吃食呢，就是这一小段故事的线索。 咱们分享一下作者的文字啊。我觉得这本书还有一个好处是，它记录了很多民俗的东西。就是、 确实是。 这种俗语歇后语啊，几乎是信手拈来，在每一种吃食上都有体现啊。咱们从第一章的第一篇开始，他说的是小米饭。我们知道中国其实有数作文明和稻作文明，有人说中国的古文明没有断绝，其实和两条河互相支撑有重要的关系。那北方我们其实主要是数作，就是指小米和大黄米。米字这个字啊，在甲骨文中就有，它最初指的是小米，因为我们北方甲骨文是在北方发明的，所以米最早是指小米啊、所以作者也把小米饭作为他的开篇啊。我们来欣赏一下他的文字。他说，俗称小米饭啊，也叫小米干饭，是用粟米做成的饭。北方人常称粟子为谷子，其种类很多，但总体称啊，总体看是冲去外皮的米叫小米。用小米做饭是北方的主食之一，故农谚云，小米干饭绿豆汤，一年四季顶细粮，吃饱下地去干活，不怕老爷儿晒脊梁。晒脊梁，你看没写几句就农谚就出来了。这里呢有北京人这个约定俗成管老爷儿，管太阳叫老爷儿哈。 然后他说古老的衣食心境，这是一本典籍，里面也说吃小米饭可煎至清可口干，故唐本草就有记载，树有多种，而并细诸粮，北土常食之，可见小米养育了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然北方农家做小米饭时喜用捞饭法，即将小米下沸水锅去内煮，至八九成熟时捞其出，入屉蒸熟而食，其饭粒散而不粘，并易于各种生熟菜汤拌食之。他还教了烹饪方法。 对，这种捞饭我们小的时候经常用啊，现在不怎么用了。捞饭啊，它有一个特点，它比焖饭呀、更利落。 对， 你看现在我们家做米饭啊，一般用什么呀？高压锅啊， 高压锅啊， 高压锅，因为它快呀，五分钟熟了呀，是吧？哎，吃起来呢，而且很软糯。但是过去人呢，他更喜欢这种比较利落的口感。 嗯， 特别小米啊，它跟大米不一样，因为大米相对来说呢，还是它淀粉比较多，小米没有那么多淀粉。哎，吃起来你感觉呢，扎扎利利的那样的，哎， 粗糙， 哎，才觉得好。捞饭，捞饭，过去北京人，你比如是吃炒饭，经常用这捞饭的方法，它最后炒出来呢，觉得 利落， 利落，对，好吃。 嗯， 你看这种方式啊，现在很少有人用了。 对，我当然说捞饭，我们今天从营养学角度说，哎，它这个因为是水溶性的维生素都流走了啊。但如果你要把这汤喝了，其实也不也算原汤化原食。 过去有人还专门喝这捞饭的汤， 那是很有营养的啊。 对， 这是说到了这个小米啊，这是主食类的。你看我们刚才读了它一段文字，就发现里头其实有很多民俗的东西，而且它是进行过一些求证的。 对， 嗯， 而且这本书我觉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里头记述的这些个饮食啊，都是居家过日子啊，没有饭店里的，或者说饭店里的很少，都是家里头做的。而且呢，不光是北京四九城里头，还有相当一部分啊是北京的这个远近郊区县的， 对， 所以才有那么多野菜呀、包括什么柳叶啊，这些个都能入窑，所以比一般的咱们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些饮食书啊，内容更丰富。 所以他在序中自己也写到了啊，因为这本书是一个再版的书，很多朋友可能看过原来那个旧版的啊，《驴象话书史》，后来呢，燕山出版社慧眼识珠进行了再版，那么作者也说，我就是愿意写乡里烟霞人物啊，那么令人多生乡关之爱，乡是乡野的那个乡，他就喜欢这种接地气的这种。街头巷尾的寻常人家的这种吃食，他觉得更有烟火气。 不光是吃食，而且他通过吃食写了当时那一代人啊，让你觉得吧，那个人好像就站在书上呢，非常有立体感。 那其实他说到的时候，你看刚才说小米的时候，他就说到了捞饭的这个方式，就虽然不是很细致，但是大体告诉你怎么制作，说明这个人不仅是喜欢饮食，而且应该会做啊， 应该是， 那里头其实就说到了这个具体的烹饪方式。我们说有些食材已经不见了，有些小吃已经淡出了我们的视野，可是家里还是需要每天都做饭的。那么比如说咱就是油锅开始了，这你总要炝锅吧，炒个菜什么的，里头就提到了曲锅、炝锅啊、倒炝锅、三炝锅，这么细致的烹饪技法，咱们让美食家也善做美食的崔老师给我们解释解释，您读完之后是不是也很有收获？ 确实是，你看啊，咱们北京人做饭啊，一般他炒菜之前要干嘛呀，要曲锅啊，也有人说呢是炝锅，就是拿这个葱啊、姜啊，有人搁蒜呢、这油呢烧热了之后，把这葱姜切好了搁进去，爆出香味来。但为什么叫曲锅？为什么叫炝锅？它一样不一样呢？说实在的，一开始我也以为是一回事儿，我还真是通过看了这本书，我才明白曲锅跟炝锅不是一回事儿。什么叫曲锅呢？曲锅应该说呀，这葱姜啊，它不是那么老，就是稍微的刚出香味儿，这叫曲锅。 什么叫炝锅呢？就是它应该是大一点，稍微有点糊了，这种感觉。 金色的了。 对对对，这叫炝锅。 啊、 哎，它曲锅呢适合干嘛呢？适合一般的炒菜。炝锅呢，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喜欢吃炝锅面。 哎，我最会做 炝锅面。是吧？炝锅面，哎，很多人喜欢吃炝锅面。 葱油的、 哎、 那个葱要用葱白，然后给它炸成金黄色。 对，所以呢，它那味儿呢应该更浓重一点、 嗯、 是这么个道理。 嗯。 再有呢，倒炝锅，倒炝锅是什么呢？实际上这个菜啊，它已经是熟了、热了，包括你比如说，你可以焯一焯，很多菜嘛，你像芹菜啊，你像白菜啊，一焯就可以。 对。 然后再弄一碗呢，调一碗什么呢？你比如说葱姜啊，然后酱油啊、醋，你也可以搁一点味精、香油，就这些东西。 哦嗯、 之后浇的这个热的菜蔬上 哦 就可以了，这个呢就叫倒炝锅 哦，就后来找口的 哎，对对、哦，这也是过去很多人喜欢这个，为什么呢？其实这个葱啊，它应该是这种爆香的，如果你在锅里头时间大了，那个葱味就不那么浓郁了，而且容易变成一种焯味、 嗯、 这样，所以很多人啊，他喜欢用这种倒炝锅的方法，让它这个味儿啊更浓郁。这么一个、 哦、就葱是、 啊、 其实是比较嫩的， 对、 嗯、 还有呢，你像这本书里还写了一种三炝锅，这种方式一般人就不太常用了啊。 这怎么个炝法、啊、 三炝锅啊，你比如说他做一个菜啊、嗯、这里头要有青菜啊，就你比如说咱们这个菠菜啊或者油菜啊啊，这里头还要有什么呢？香菇啊、 嗯、 这里头还要有什么呢？有虾仁啊，或者是这种海米。那么这道菜怎么做呢？它要用三炝锅。他首先啊，拿一点油把这青菜先扒了一下，哎，这是一遍啊。之后呢，把这锅呀弄干净了之后呢，再拿这一般的炝锅的方法呀炒这个蘑菇。 哦， 哎，最后呢，把这虾仁啊搁进去，也是这个锅搁 一 点油， 嗯、 重新一煸，搁一点韭菜，再把这三个菜搁在一块儿。你想，它每个菜的这个味道全出来了， 嗯、 就比咱们这一勺烩啊， 对，一锅盛菜要好， 哎，味道要更丰富、更复杂。 对， 所以你看它这个手法多么细腻。 就是嗯、对，嗯，不能说寻常巷陌的饮食就不精致，其实也是极致的， 嗯、 是吧？ 对， 因为食材的丰富，我要一勺烩了，那他们各自的这种舞台，他们各自的香味特点就发挥不出来。 嗯 嗯，比如说那虾仁，我就这一锅可能是这个火候合适，那你要是油菜或者是菠菜呢，我要是和你一样时间长，那就不合适，所以他就三呛。嗯， 对，你还甭说，有一次我到一个餐厅去吃什么呀，大盘鸡，哎，我就觉得他跟别的地儿做的不一样。啊，它每个菜，你看大盘鸡里有土豆啊，有辣椒啊，是吧？有鸡块啊，它每个食材都有自己的那个味道。后来我就问他们这个店里负责人， 嗯、 我说怎么做的？他那个方法比较类似于这三炝锅，他、 哦、 是把每一个都单独的炝炒，然后再搁在一块儿。 哦， 所以呢，那个味道确实不一样，它跟烩起来感觉 不一样。 怎么说呢？就是更层次分明啊、 哦， 吃起来更利落。 嗯，川菜其实是就是一锅成菜，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啊、 嗯。 其实每个地域不同，孕育出来的文化不同， 它跟食材还是有关系、 嗯， 就是看主要什么食材怎么做， 对， 是吧？你要炖肉呢，嗯、还是一锅好？ 对，就是时间越长，嗯、 对， 然后两个食材水乳交融， 对对对， 嗯，这是说到了这种烹饪方式啊。那么我们刚才说这本书的珍贵之处还在于它记录了旧日北京的一些饮食的器具啊、 嗯， 咱不往太早了倒啊，倒一个崔老师用过的水撮儿啊。 这个呢，应该是我小的时候确实用过，但是这些年已经、 嗯、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见过了。小时候呢，家里生那煤球炉子， 嗯 啊，煤球炉子呢那火很旺。水撮儿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应该是铁的啊，这么一个圆柱，大概其呢应该有个一两尺长吧，带一个长长的把儿，就清早上起来烧水它快，把那个水撮儿啊灌上水，直接插在那煤球炉子里头。你想想、 嗯、 那煤球炉子那滚烫的呀，是吧？这水呢搁进去之后瞬时就开了。 嗯， 它干嘛呢？有几个用处。首先说过去北京人啊，他讲究早上起来喝茶，而且北京人呢喝花茶，包括呢喝这种叫高沫，他得拿这滚烫的水给它砸开啊，让那个香气啊充分的发挥出来、 嗯、 所以这水串的水呢是滚烫的，而且呢迅速的就能快了啊，直接一浇，你想想那茶那多有味道啊，是吧？这是一个。还有呢，你比如过去天冷啊，家里没暖气啊，早上起来你小孩要洗个脸呀、啊要漱个口啊， 啊，那怎么来点热水呢？就拿这水串窜这么一串水，这个东西是老北京特有的这么一种器物，现在呢只能到博物馆里去见了。 现在大多数人都住在楼房里啊。 对，而且过去你比如这家里要来客人吧，来客人这茶呀讲究现沏啊，那怎么沏呢？就是现窜一串水给这客人沏上，这才是有礼貌。 你看啊，水窜儿，这是刚才崔老师讲述的那一段，大家我觉得年纪稍长的朋友可能会有回忆有共鸣。那水窜儿他这是怎么写的呢？他说这是北方农村几乎家家都有的做水的工具，制作很简单但很实用，一个直径一寸多长半尺多的有底儿的圆筒，跟你说的一样啊， 很细， 接近口部安有一个半尺长的瓣儿，灌满了冷水之后放入炉子火眼儿中去烧，既快又便当，三五分钟即可喝到开水，这在过去其实很不容易哈。 对， 在旧时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便民炊具，很值得大书特书一笔。近日笔者到燕山深处小山村去看老亲老友，更去看看那个时候我们的故人，他们在改革开放的新政策下生活好了，能吃饱吃好了，但是万没想到山村的人们还没有忘掉那小水村，用它来给我做水喝。物虽无言情依旧，比一些势力小人及所谓的人强多了。我爱那小水村，爱他默默地给人们奉献热量及开水的无私精神。后来笔者在北京郊区又看到了这种小水村，想不到在如今现代化设备逐渐普及的京郊农村，小水村依旧为广大人们所钟爱。 是吗？那以后我也上郊区找一找，我还是真是有年头没见了。 我估计啊，您找也不大容易啊， 是 因为可能我觉得不知道笔者是哪年 去的。对，去的，对。 老先生去年已经故去，这本书是再版的，也许他十年前去的， 也背不住是20年前的事情了。 所以崔老师那个踏破铁鞋无觅处，您就奔郊区再找找这，这是水村啊。这本书里还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故事，还有崔老师的那本《京味儿》啊，也有很多拥趸者，也有很多读者是非常喜欢的。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北京的饮食，还有关于北京饮食文化的两本书，一会儿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涵，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禁区，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 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涵。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 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时间11:25，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两本书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关于老北京旧日的饮食和习俗。再一次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北京金牌阅读推广人崔代远先生，欢迎崔老师。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崔代远。 今天的这两本书，一本来自北京燕山出版社，作者是李春芳，他的名字叫驴巷画书石。驴就指小巷，寻常巷陌，一个门里面放两个口。另外一本书是崔代远先生自己的京味儿啊。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驴巷画石书这本书的意义，它的内容安排啊，过去的饮食有些已经不见，但是那里面的情致有旧日北京的情怀啊，我们说说这本书里的奇葩饮食，先来个重口味的啊， 重口味 接地气的。我们知道这个过去北京人爱吃面啊，现在都老北京炸酱面啊。那么这个面其实里面有很多的花样，我们要介绍一个重口味的，叫臭豆腐面，是吗？ 没错啊，过去老北京啊，说这浇面的浇头啊有18类。啊，不光是现在的卤啊、串啊、炸酱啊，啊，你比如说过去有所谓咸汤面，什么叫咸汤面呢？就是腌咸菜，那咸菜缸里的那个汤，把它烧开了浇面，啊，现在呢很少见了。还有一种呢叫臭豆腐面，臭豆腐面是什么呢？就是过去北京人爱吃臭豆腐呀，但那个臭豆腐呢，严格的说是臭腐乳啊，跟南方的那个炸着吃的不一样。就是咱们现在六必居啊、天福号卖的那个臭腐乳。 清方 吗？对，清方。这个呢，小时候他怎么买呀？小时候是副食店拿小碗盛，你去买2块臭豆腐，这么个买法，没有一坛一坛卖的。一般这不会买太多的，是吧？而且那买的时候呢，你得跟人家强调，我多来点汤，多来点汤。这汤干嘛呀？可以拌面条吃。就拿这臭豆腐汤和一块臭豆腐拌面条，这就是北京爱吃的臭豆腐面，这里头专门写了。虽然说闻起来不那么愉悦哈，但吃起来是香的。 其实每种有个性的食物它都是两面性的啊，比如榴莲有些人很喜欢，有人觉得臭不可闻。 对， 臭豆腐也这样，有些人就觉得很好吃啊，这个多香啊，有的人说这太臭了。 对，而且过去北京啊，说实在的，这个臭豆腐它的消费量比酱豆腐要多。 是吗？ 为什么呢？因为过去这酱豆腐啊，它只能干两件事儿，一个呢炖肉啊，炖肉的时候搁进去它上色儿，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干什么呢？就是喝粥。但是酱豆腐呢它比咸菜呢要贵，真正穷人呢他还是买咸菜。臭豆腐呢干嘛呢？可以救窝头，而且呢它更香，这么着。所以现在你看有一些所谓老北京馆子就拿那个窝头啊，叫炸窝头片，然后呢就臭豆腐这样。包括这本书里还记载着一种更有意思的面啊，是什么呀？拿这臭豆腐跟酱豆腐两样摊上一块对，叫二豆腐面，是吧？ 就是两者 很少有人见过， 兼而有之， 对对对对对。 这个二这个词儿啊，在北京其实也有它特殊的含义，它指介于大和小之间的大棉袄、小棉袄、二大棉袄。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包括你比如说过去老北京厨行哈，讲大师傅二师傅，有那么说。 二师傅哈， 对， 这里面真的有很多奇葩的啊。我信手随手翻了一页，驴油炸吃食司法啊，驴油的穿透力最强，且带有使人不腻的肉香，故用其做炸食是很好的。我上中学的时候，然后他就在讲， 是吧？ 所以有很多我们今天听来觉得匪夷所思，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个东西还要吃的这样的一些饮食啊。 对，包括一些食材啊已经不在了啊，但是其实有一些今天能够用得到的啊，它这里头也记载了不一样的做法。您就比如说马上到冬至了，很多人啊都喜欢吃饺子，是吧？ 啊，那北京人爱吃饺子，那饺子什么馅的呢？什么馅的都有。这里头记载了一种三鲜馅饺子，跟一般人说的三鲜馅饺子就不一样。它应该是过去老北京有一个致美楼八大楼之一的一种三鲜馅饺子，是什么呢？海参丁、大肉丁，还有一样鸡蛋丁。 嗯， 哎，而且这里头特意说了哈，说别人啊都用什么呀？大肉丁跟鸡肉丁，但是这两种肉呢，它就有点壮。所以呢它是用鸡蛋丁，而且还是煮鸡蛋 啊，煮鸡蛋、啊、 哎，对，你想你可以把这个鸡蛋煮熟了以后切成丁，可以理解吧、 嗯、 现在很多人拌沙拉不是这么做吗、 嗯、 哎，你把那海参泡发了以后切成丁、 嗯、 哎，跟大肉丁啊搁在一块儿切成丁，你这么包出三鲜馅饺子，您可以尝一尝。 哦， 应该是与众不同， 吃到蛋白的时候、嗯、可能还有一点口感的变化。 对 哦、 嗯、 这个真的不一样啊， 是吧？ 过去的北京我们这个地界儿特别讲究规矩啊，然后饮食上也极其精细，无论是您刚才说的这高配的三鲜馅的饺子、 嗯、 还是说低配的这个臭豆腐 面啊，因为过去老百姓生活的不容易，刚才包括您说的这个咸菜汤面也是这样、 嗯、 就是物尽其用嘛，它起码还有一点盐，一点这个咸味在里头、 嗯、 那把它扔掉了也是可惜的，那吃了一碗面咱浇点卤，那家里有这个烧开了也可以放到里头，也吃的有滋有味啊。 嗯，确实是啊、 嗯、 其实这个饮食啊它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啊，很多过去的吃食呢不知道为什么啊传着就没有什么人知道了啊、 嗯、 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翻翻这本书《驴乡话书食》， 嗯， 然后看一看，有一些现在还可以做，有一些你也能淘换来，是吧？ 对 啊，你改善改善生活有什么不好呢？ 对，就是如果你对过去旧日北京的习俗也很感兴趣的话啊，包括一些时令饮食很感兴趣的话、 嗯、 比如说这里头的祭祀饮食啊、 嗯、 他就说的非常细致，这一天这个食物怎么摆，然后怎么吃， 对 啊，是一个什么流程、 嗯、 就是他其实有很多旧日北京的习俗和文化在里头，他、 嗯、 不仅仅是一本关乎饮食如何烹饪的这么一本书、啊、 对，他实际上包含了很多文化在里头啊、 嗯、 特别是现在咱们讲恢复传统文化嘛啊，您可以从这里头啊受到很多启发。 嗯，驴巷话书食，作者李春芳啊，出版社是北京燕山出版社，拿在手里也觉得很厚重。 嗯， 喜欢这方面内容的朋友可以找来读一读啊。那其实我们今天推荐的两本书，另一本书是《京味儿》啊，这是第几次印刷？第几次增订啊？ 嗯，印刷应该不是第九次，就是第十次了、 嗯、 啊。增订呢，应该是就是第一次增订。 嗯 啊，什么叫印刷呢？就是这本书的内容没有改啊，它只不过一次一次重印。 嗯， 这个呢叫印刷。增订呢是什么呢？增加了一些内容。你比如说现在拿到手里的这本《京味》呢，比第一版呢应该是增加了将近1/3的内容。 嗯 啊，有很多读者呢读过我在三联出的《京味儿》，它是分春夏秋冬的啊，依照四季不同的变化讲的北京人的饮食。那么在这本书里呢，春夏秋冬都有所增加。你就比如说现在呢冬景天儿，这里头呢专门加了一篇什么呢？什么萝卜赛过梨，是吧？ 嗯。 过去老北京讲究吃萝卜赛梨嘛。 嗯。 萝卜赛梨。可并不是什么萝卜都赛过梨的、 嗯、 啊！你比如变萝卜，它只能熟着吃啊， 嗯、 炖肉啊，或者烩着吃啊啊！那你比如说这种象牙白的白萝卜，一般来说呢也不是生吃。 嗯， 北京人说的萝卜赛梨啊，特指心里美萝卜，就是外头啊是这种青绿色的，里头切开之后呢那种紫红的颜色啊， 雕上花特好看。 哎，对，特别是大冬天的啊，外头北风呼嚎。啊，您到那小摊上买一个这心里美萝卜，让他给您切开了，切开了以后是一个一个冰晶式的水晶柱， 嗯， 啊，您吭吃一口，哎呦，又辣又凉啊，又甜。啊，你一下人就爽快了。 对，其实冬天因为屋里头比较干、 嗯、 人也燥得慌， 对， 里外都觉得热，都觉得燥、嗯、 对，所以呢你吃这种吃了美萝卜啊叫萝卜赛梨。 嗯 啊，挨这儿呢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也是看了刚才咱们推荐的这本驴乡话书食我才知道的一个吃了美萝卜的吃法啊。 嗯、 你把这吃了美萝卜呀、啊、就这瓤啊，就这种紫红色的瓤啊榨汁儿，然后你喝。哎，这感觉你想想 啊， 而且得现榨现喝， 这要放时间长了不行了。 哎，对，必须得现炸现和那萝卜嘛，搁时间长了味儿就不好了。 过去也没榨汁机，他们怎么榨呀？ 切碎了，然后呢拿屉布拧。 嗯，对，拧。 这现在我家有时候包饺子也这么干嘛？ 对对对， 就是这个白菜有时候的水多呀，它拧啊，就跟这道理一样。现在简单，现在家家户户都有榨汁机，所以您别光榨这个什么梨呀、啊。啊，这个菠萝啊，下次您炸什么？心里美萝卜，哎，您现炸现喝， 颜色还好看。 嗯，那您想想，紫红色的，您再搁一点点糖， 嗯， 是吧？稍微找一找口，而且呢，带微微的那种辣味儿， 嗯， 那个感觉应该不错。 冬吃萝卜嘛，我觉得它也有一定的食疗作用。 嗯、对对对对对。 嗯，这是增定的一些内容哈。 增定的不只是这些啊，你比如说咱们提到北京啊，就说宫廷菜是吧，其实呢宫廷菜是什么呢，这么说吧，现在在世的人没有人吃过是吧，吃过宫廷菜的人都已经不在了， 都做古了 啊。那么现在很多人呢，就包括餐厅啊，他都作为一个噱头啊，说我们家有宫廷菜啊，其实呢未必尽然。大家去过故宫就知道，故宫啊，首先它这御膳房啊就在现在珍宝馆前头，很偏僻的一个地儿，而且大空场上。为什么呢？因为故宫的建筑最重要的是防火。你想啊，这御膳房它有 火 呀， 嗯， 啊，它得远远的离着这些宫殿群，包括皇帝住的地儿，包括起居的地儿。那么皇帝吃饭的时候呢，从御膳房拿大托盘给它盖上，盖上之后呢，冬天外头还有这个棉的围裙给它包起来， 嗯， 给它端过去。你想想，它是这么一个方式，你走到养心殿啊，你走到这个乾清宫，嗯，都得这么端过去啊。 其实挺远的，比您现在叫外卖不近啊。 对，您到故宫你走走你就明白了啊。所以这个真正宫廷菜是什么呀？熬的、煮的、烩的、炖的。 嗯， 烤的基本上是这个， 就很少有热炒的， 没有爆炒的， 爆炒的不行，到那儿都塌了秧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看看这宫廷菜是什么，说到这儿您就已经明白了。 嗯， 再有你比如说说这个皇上爱吃什么，慈禧爱吃什么，咱们老听说吗？这事儿一定是假的。 嗯 啊，因为皇上爱吃什么，慈禧爱吃什么，从来不记载，不能记载。 对， 是吧？ 用膳的时候都不超过三口，你说他爱吃什么？ 对对 对, 对, 对、嗯，他得考虑到他的这个安全问题嘛。 嗯 啊，你看这里头呢还讲了宫廷菜。再有呢，你比如说这里头有一篇呢讲四季吃花， 嗯 啊，北京人夏天吃什么花，春天吃什么花，秋天吃什么花，冬天吃什么花， 冬天吃什么花啊，冬天也没有花啊，萝卜花 韭菜花 啊，对，韭菜花，对， 啊，你比如冬天涮羊肉，嗯，是吧，你一定得来点韭菜花 吗？韭菜花。你说到这儿，我刚才随手翻到这个驴象画书时的最后一页，哎，它真的有韭菜花啊。 嗯， 它就是还因为它的里头啊，它考据了很多， 嗯， 比如说它这个，它说到行造啊，说到跳格，这些词儿咱今天都不知道了，它为了让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那韭菜花它也做了注释。那你看，它说到这个拨面鱼的时候啊，还有一碗二蛋菜村，另外有三个小碗盛着芝麻酱、韭菜花和辣椒糊。那么这韭菜花它就注释了，农家在韭菜开花的时候采其花和盐、白酒等腌制的咸菜。 嗯，确实是。 嗯， 而且呢有这么一个经验，就是说韭菜花哈，你最好自己腌。 嗯， 自己腌的比那买来的呀味儿强多了。 哎，那买来的特别特别咸，我觉得， 不光咸，那个颜色不漂亮，你没注意吗？ 就是锈了。 对，嗯，你非得自己腌，其实很简单，你就到那个超市或者那个菜市场， 菜市场有卖的， 买点韭菜花，专门卖韭菜花，嗯，你搁点盐啊，你就那么腌。哎，还有一个呢，你搁一个梨片。就是， 啊，对，我记得您原来好像说过， 哎，切个梨片，然后那味儿啊就变了，自己腌的韭菜花很鲜美的。 嗯 啊，你吃饭你都可以拌一拌是吧。嗯， 韭菜花确实是很提味儿啊。 对对对对对，嗯，啊，那你看京味儿这本书呢应该说是重印了九次了啊，它有很多的读者啊，能够重印九次，这证明这本书呢还是受到读者喜欢的。我想呢不光是喜欢这本书，它更重要的呢是喜欢这种北京特有的这种文化。那么现在呢我们不是也讲说古都文化啊，京味文化吗？啊，所以呢北京文化呢应该说是有它很强的生命力，有很深厚的这种文化底蕴，这也是京味这本书能够出增订版的原因。 嗯，刚才其实崔老师啊给大家做了一个普及，一个是 印刷，一个是增订。那我们可能有时候还说，哎，你这本书再版了。那再版是什么意思啊？ 再版呢，就是说它这里头的文字内容有所改变。是这个呢才叫再版。 有可能换出版社，也有可能不换。 对啊，这个都无所谓。就是这样，因为我是做出版行业的，一本书呢，它刚出来的时候叫一版一次印刷，是吧？然后再印呢叫一版二次，再印呢叫一版三次，但不存在二版一次。为什么呢？因为第二版你再印那就是第四次了，就这么个意思。它是这么一个概念的啊。再有呢，京味这本增订版呢比原来的好在哪儿呢？它是一个精装的，听听硬壳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呢曾经有一些个读者朋友啊就反映说，崔老师你那书太好了，我都翻烂了，那么不禁翻。所以呢这次我要求出版社出精装的。 这会儿翻不烂了啊。 是吧，相对来说比较抗造，应该是这样的。 这是我们说到了京味这本书增订之后增加了一些内容啊。其实北京的饮食是让人品味不尽的。 确实是。 为什么就是这次会增加这些内容？ 增加内容呢也是因为有读者反映哈，说原来呢有一些内容啊稍微的显着单薄了一些。而且呢有一些呢它还是很有这种文化底蕴的。你比如说吧，有一篇呢叫寒食唤火。就是大家知道清明节前的一两天是寒食节啊，寒食节呢有很多说法，比如说介子推焚绵山啊等等等等。其实呢寒食节在北京有一个很具体的啊很实用的一个功能，干嘛呢？就要换火。因为过去北京啊它烧这个煤球炉子啊，或者包括蜂窝煤炉子，这个炉子呢它到了春天的时候啊它要重新糖灶，因为用了一冬天了，它里头有很多的这个灶灰，包括呢有的时候那个炉瓦呀它就已经坏了， 它要保养一 下。那怎么办？对，没错，它要保养一下，要把炉灰掏出来，那个瓦呢该换的换。而且这个过程呢它要经过两三天的时间，那个你想它重新拿这个泥给它糖上，它得晾干了啊。那么在哪天呢？一般是在寒食节。所以寒食节是换火的。那这两三天呢这个炉子不能用了，过去就没法做饭了，那怎么办呀？就得吃寒食。 对， 就得事先买回来啊。买回来呢就有人就编了，说什么寒食十三绝呀。到底是什么你查吧，说法不一样啊，包括什么硬面饽饽呀，什么糖耳朵啊，但总之呢都能够凉着吃。 对，其实我们后来发现啊，我们所谓的文化艺术习俗，我们当往回看的时候只看到它表面上，哦，它那一天要这样，或者说它那一天不干嘛，其实它背后都有物质的或者是技术上的这种革新和支撑。因为那两天我要保养我们家炉子，所以这两天咱就吃寒食啊。 对，它其实都是有一个功能性的， 对， 原因的， 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物质上的支撑。 后来人呢再赋予它一些个故事啊，是这么来的。 对，那关于北京的习俗、北京的文化，包括崔代远先生是北京金牌阅读推广人，他自己的读书生活，他的读书的感受，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涵，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进去，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现在是北京时间11:43，利用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和北京金牌阅读推广人崔代远先生聊聊读书。金牌阅读推广人啊，就是其实面对很多读者很多听众的时候是在一直传达读书的意义。那么我也看到您的这个 PPT 上经常会有一个题目叫阅和读。阅和读您把它拆开了，阅读您把它拆开了，阅和读什么区别？ 月跟读呢，我个人理解啊，其实它不是一件事儿。什么叫月呢？月就是一个人不出声的在那看一本书啊。比如我们说阅览，我们说翻阅，我们说审阅、批阅、校阅，这个呢叫阅。读是什么呀？读是出声的把书念出来，这个叫读。所以你看阅字写的是什么呀？一个人在家里头偷偷乐，是不是一个门里头一个阅，是吧？这叫阅啊。阅是一件很个人的事儿，没有说咱几个人商量着啊，咱们一块阅啊，一块咱们阅，是吧？这是不可能的。读呢是什么呢？要出声的读啊。你看每个人小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啊，最早他只会读不会阅。小孩嘛，他大声哇啦哇啦的，那么老师呢就得跟他说，你呀要学会默读，不能出声。于是乎呢，小孩努力在三年级学会了默读，于是乎很多人一辈子张不开嘴了。其实我真的建议大家把书读出来。你看古人说读书读书，古人真的是把书读出来的，是吧？他呢把那个书啊，而且呢要干嘛呢？叫吟诵出来，所以他是读。而且这个读呢，我理解呢又分成三种形态。第一种形态呢，就是像这种播音员啊、主持人啊，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书读出来，这叫什么呢？一对多，一个人在念啊，一大帮人在听。很多人呢其实是在模仿啊，模仿像米夏这样优秀的播音员啊，在读书的这种感觉。 这我都没法接啊。 有一次我记着米夏在那个国家图书馆读啊，现场500多人啊，真是热泪盈眶，太感人了。 读的是崔老师编的书啊。 没有，季羡林命运陈思路，是吧？啊，这是一个。还有一种读呢是什么呢？是一对一的。哎，这种两个人之间的交流。很多人呢其实没有注意，两个人的之间的交流，他有的时候更生动，更能打动人心，是这样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体会体会，你就像你面前坐着一个你熟悉的人，你看着他的眼睛，你读给他一个人听，这个是另一种读书的体会。 您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经常一对一的读，因为亲子阅读嘛。 亲子阅读。 昨天我们家宝贝儿说：“妈妈，我要亲子阅读。”我说：“你在哪儿听的这个词儿？”他也没有告诉我。但是既然人家都要求了，我就陪上这个半个小时亲子阅读啊。我和这个国图的这个王志庚先生曾经一起做节目，他说亲子阅读的时候啊，孩子在读两本书，一本是文本的书，另一本是母亲，是读书的那个人。母亲的语气、情感，他所有的传递， 包括的眼神， 对他的体温，都会通过一种肢体语言、一种形式传给孩子，所以亲子阅读很重要。 太对了，哎，您说的这个呢，又丰富了我讲座的内容。还有第三种阅读是什么呀？一对零的阅读，就是一个人啊。自言自语啊，一个人呢读自己内心啊，心灵深处的声音。我就发现有的时候咱们北京广播电台晚上10点以后播音员的那种读书的状态是这种一对零的读。 其实当时啊，就在广院读书的时候，老师是教过对象感的。因为你想啊，如果真的咱俩还是我和崔老师聊，然后您在收音机前听啊，那有的主持人就是一个人自嗨啊，是不是？就是没有人，他对着空气说，这个时候他应该想象我对几个人说呢？ 对， 当时课本上写的是你对4到5个人说。 哦，这样感觉 就是这个亲切感是合适的，也不是一个，也不是一大群，是这种。但是崔老师刚才说的那种方式啊，就我们会有这种，比如说这个书写的太好了，我对这一行这一段拍案叫绝，我不禁就把它读出来啊。其实读就有了分享的意义。那个时候也许你周围没人，可是你通过声音再一次分享给自己，那也是文字对你的打动，对吧？ 所以你看这读呢就有很多种方式啊。我呢真的建议大家啊，出声的把书读出来。现在讲文化自信，那文化自信从哪儿来呢？书是文化的载体，是吧？我们通过阅可以增强文化自信，因为你能从书里呢得到希望，得到知识，得到文化啊，那当然就会增强你的自信心。其实读呢同样可以增加人的文化自信，为什么呢？你把你喜欢的作品，你把优秀的作品在大庭广众之下出声的读出来，这不就是一种自信的表现吗？如果你连自己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你喜欢的作品、把优秀作品读出来的信心都没有，叫什么文化自信呢？是吗？ 对，就是因为一直做这个关于声音的工作啊，我有的时候真的，我说一点我的心里话，就是很多人读的东西就 不打动我了，因为它是有一种误区或者是误导的，完全是形式大于内容。就是当你要把一段东西读给大家的时候，你这时候心里应该想的是这段文字有多好，它真的写得很好，我读给你听，你听听它的文字，它的文学色彩，它文字的力量。这个时候你不应该想你听我的声儿有多好听，你看我的情感，我的声儿有多高啊，有多么的洪亮。这个完了，就是你完全从情绪出发，然后所有的东西可能都是一种形式感的假的啊，您啊啥呢？ 还真是，你看很多人啊就是这样，他也在找那种感觉哈，结果呢就听的人呢并不打动。 对， 曾经有这么一件事儿啊，有一次跟一个播音员啊吃饭的时候，就是八卦着玩嘛，他把菜谱读出来啊，你听着也那么回事儿了，那就属于没有什么情感的那种朗读啊，只是在秀这种技巧。 对 啊。 其实技巧也需要，因为道和术永远是结合的，我们需要一种包装，需要一种承载的方式，但是所有的出发点都应该是你言之有物，这不仅是写作的方式，也是阅读朗读诵读的方式，你永远在考虑的事情是这个文字，从文字的内容和意义出发，你就有了支撑，你的形式就能落地，你就能打动别人，要不就是假的，这听着就是不感人。 没错，所以每一个人啊都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朗读者。 对， 只要你喜欢这段文字，你真的用你的心去感受这段文字，因为你喜欢，你可能没有经过专业的这种播音啊主持的训练，同样能够打动人心。 对，只要你真正的喜欢，从文字出发，即使你是素人，你的声音也许不标准，但你的情感是最最珍贵的。 对，所以希望大家呢把书读出来啊，做一个读书人。 对，古人也说，刚才崔老师说把书读出来啊，书读百遍，其义自显。其实大家现在读了这么多书，你发现有的时候你仅仅是看到了一个故事啊，名著你是看了，可是我觉得它也没有那么深刻，是不是？因为你不了解名著背后它历史的背景，它文化的含义，你觉得你读了，其实你只读了一个故事而已，你并没有读出它真正的重量在哪里。那随着你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学识的积累，你慢慢会再读它，你汲取的东西就会越多。所以崔老师说，书要不断地读，甚至要读出来，就是这个含义。 确实是啊，特别是呢一些经典作品，这么说吧，你20岁时候读，跟你40岁时候读，跟你50岁时候读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啊，就包括《论语》也一样，你随着年龄的增加啊，你生活阅历的这种丰富，你对他书里到底要说的什么，你会有不一样的感悟。 对 啊，包括经典的那些个中国古典文学也是这样的。 我们说多读书就是和这个世界多聊聊天啊。他写书那个人，当你还是幼年，你是追风少年的时候，那个人是个大师，你怎么可能和他有平等对话的权利呢？大师给你一碗水啊，给你一本书，你可能就只喝到一点点，读到一点点而已，但是你也渐渐的成熟，你也经历过一些事情，你慢慢的和他可以平起平坐，甚至用你的视角去解读他的作品，那个时候经典的意义才真正的闪现出来。 没错，所以你看啊，我们老说品味书香，你看没有说品味书鲜的。为什么呢？因为书这个东西啊，不一定是越新的越好，只有经过沉淀，经过发酵，它才能够香起来，是不是啊？所以呢，书香书香证明什么呢？它有一个积累的过程。 对，我们常说这个读书是一种获取美感的方式，所谓的香历久弥新，值得你品味，是吧？那么这个可能你刷刷抖音啊，这刷刷朋友圈，刷刷微信，这2小时也过去了啊，你可能也挺嗨的，但是这种快乐，所谓快感，转瞬即逝。过去了之后你还有点内疚，你觉得你看这2小时我怎么又过去了，我这肩膀还挺疼的。 是啊， 我又网购了。 有人说这所谓休息就是换一个地儿看手机。 对啊，所以当这2小时给你的可能就是觉得，哎呀，这2小时过得我又这样了。它不是美感啊，你心也不是满的，也不是暖的。但是如果你静静地看到一本书的话，它给你的内容也许能够充实你的内心，给你一种美感的享受。我们说我们的精神行囊里应该永远有书啊，它是你每一次出发，每一次远行都应该携带的东西，它会滋润你的心田。